奖金可达1000万， 福彩三 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，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万元大奖乐开怀，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百万奖次第开， 排列7，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镜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， 小达摩白云瑞来到二圣祠，巧遇南海二绝孔飞和孔元两位老剑客，他们正在房中闲谈，突然来了10几个人，把他们堵到屋里了。为首的那个小子长得好像半截黑塔，凶恶万分呐、啊！问孔氏二绝白云瑞来没来，这真姬子孔飞、知姬子孔元，那也不是白给的，乃是人中的剑客，武艺不比寻常。但是在这个黑大个面前就挫了半截，他们并不是怕这个人，而是惹不起三仙观的3个观主，更惹不起金灯剑客夏随良，故此呢就不敢说实话。两位老剑客的模样一会儿一变，说话是支支吾吾。 这个我特别 黑的个子把眼珠子一瞪， 怎么啦？做了什么亏心事了？为什么不敢直说？白云瑞到底来没来？ 白云瑞有心挺身而出，把胸脯子一拍，来了。 怎么的吧？ 他想这么办，但是又一想，这不是耍光棍的时候，我得替人家想想。过去啊，我就犯这个毛病，头脑一热，不管不顾。为这种事儿，我三哥徐良没少说我。这个，我就不言语，不等于我怕了你了。我得替二圣祠这两位观主着想，所以云瑞呢，也没吱声。天挺黑的，屋里虽然说长着灯，那光亮也不十分亮，要这样下去人也就走了。坏事儿就坏到山药蛋身上了，他在人宠中挤出来了，把脑瓜子一扑了，怎么的？我说呀，我你张嘴玉面小达摩，闭嘴白云瑞，你刷牙没？你不怕他妈牙酸口臭沾污了我家主人的名字吗？大丈夫光明磊落，不躲不藏，看见没？这就是我家主人小达摩白云瑞，等了你半天了。这句话说的整个把事儿给掀开了。哎呦，把两位道爷气得容颜更变啊，就知道这个事儿已经不可收拾。来的这个黑的个子姓皮，叫皮震山，人送绰号叫飞虎玄堂，那在三仙岛南海一带是颇有名气的猛将。 三仙观的大当家的，叫决心一指定阴阳萧道成，他是萧道成的爱徒，奉萧道成所差来寻找白云瑞的，他有后台呀，不然的话他比秃尾巴狗还横呢。事情已被揭开了，皮振山哇哇怪叫，哦，闹了半天姓白的躲到这儿了，看来我们得的消息是一点都不假，而还不出来受死等待何时。没等白云瑞动手呢，山药蛋先蹦出去了，我你这小子真他妈不识好歹，我家主人那么高的身份能跟你伸手吗？接拳，他蹦起来照着皮振山就是一个通天炮，那个拳出去晃晃悠悠的，连个直线都不走，打上人能有劲儿吗？再者一说也打不上。飞虎玄坛皮振山一看拳来了，嗨，往旁边一闪身把拳给躲过了。他这个比山药蛋高着一半还出头呢，啊，打他不费劲儿，伸出大手里砰一把把山药蛋的头发给薅住了，连帽子再头发揪到手里的往上一拎，像拎包似的提到半空。这回山药蛋可妥了，手刨脚蹬，上不着天是下不着地，好疼，他们快撒手，快撒手，我他妈摔死你。说话间皮振山抡起膀子来就想把山药蛋给摔死，白云瑞能答应吗？云瑞心说，不管怎么讲这山药蛋这个人呢还不错，虽然神点点的，有时候做出事来叫人很可爱，我满口应承带着他，他就是我的人了，倘若有个三长两短我也对不起良心，见死焉有不救之理。小达摩也是个机劲，在这屋里脚尖一踩这地，噌，一道闪光就跳到院里了，直到皮振山面前。云瑞把双掌一合，使了个老君关门，又叫双撞掌，直奔皮振山的左右软肋。云瑞没心把他打死，意思呢，我这一打你一躲，你的注意力就分散了，我完全有可能把山药蛋给救了。出乎意料的是什么呢？皮振山这小子没躲，因此这双掌打了个结结实实，啪，可坏了。随着掌声就见皮振山双脚离地腾空而起，被白瑞打出有三丈六尺多远，啪，一个跟头摔倒在地，胳膊扬了两下，腿抽动了两下，脑袋一拨了不动狠了，再看是七窍流血死于非命。他手里头还抓着山药蛋，他摔出这么远去，山药蛋也跟着摔得刚一声把俩腿一蹬也没气儿了。云瑞脑袋嗡了一声，不是心疼他，是心疼山药蛋，心说怪事儿啊，这小子来了咋咋呼呼，俩眼倍儿亮，看这样功底儿浅不了啊。 怎么这个长瞪眼他就没躲开呢？他老老实实交给揍上了。我并没有打死他的意思，结果还真打死了。再看他身后那些人啊，好，白罪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你挡着，开溜溜溜。一打呼哨是飞身上墙，都跑了。干什么呢？回去送信儿去了。云瑞也顾不得别的了，先来到皮镇山近前一瞅，死定了，大口的雪饼子都吐出来了。云瑞仔细一看，呵，把肝儿还打出一块来，你说这一掌厉害不厉害吧？然后又直奔山药袋，摸了摸都凉了，把云瑞急的赶紧给他舒筋活血，给他弯腰晃臂，捶后背，爬子前心，好半天山药蛋才缓过来。 我的娘哎、我的屁股大概摔成四瓣了。 云瑞一听他说话心才放下，起来起来，活动活动，摔坏没？ 我试试啊。哎，真不错，腿没折，胳膊也没断。主人呐、你放心，我他妈生来就是贱骨头，金摔又金揍。你看我寻思摔死了，我就享福了，他妈没想又活过来了。没事，您放心吧。 白云瑞一看这家真金摔，把地都砸了个坑。哎呀，这心呐、才感觉到轻松。可正这阵孔飞孔元两位剑客过来了，一把拉住白云瑞。哎呀，白将军，你可闯了大祸了。死者叫皮振山，乃是三仙观头一个大当家的萧道成的爱徒，此人仰仗他师父的势力，在南海一带是横行霸道，说一不二。您这一嚷把他给灌死，萧道成岂能答应？这不有人去送信儿去了吗？用不了一会儿，三仙观的群贼就得来报复啊。小达摩，现在我什么也不说了，是非之地不可久留，带着你这书童逃命去吧。那你们二位，哎呀，我们也待不了了，可看这块宝地也得放弃了，带着我们的徒弟只好远走高飞。说着转身要回屋收拾东西，山药蛋这阵儿大概缓过劲儿来了，把脑瓜子扑棱扑棱，清了清嗓音儿，哑着个脖子，他叫唤开了：“ 哪的？我是二位道爷。”你们方才说的话我全听见了，真叫我要饭的人可发一笑。 哦，你笑什么？ 我你们二位还是练武的，小名还叫什么剑客，比侠客还高着一层。闹了半天你们俩狗屁不是啊，打死这么个姓皮的，就把你俩吓成这模样。那萧道成要来了，大概你们俩真魂就得出窍啊，真给练武术的丢人。我家主人做的不对吗？太对了，这才叫英雄呢。按理说他替咱们武林人打妖提了气， 振了威风，你们应当鼓掌赞成，应该把胸脯鼓起来，帮着我家的主人大破三仙观，这才配当剑客二字。结果吓得你们卷包要逃跑，难道不叫人发笑吗？算了算了，宁服猪肝不服井绳，没出息的货到什么时候也没出息。我就记住这两句话了，狼啊走遍天下吃肉，狗到什么地方也得吃屎，你们两位连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，滚滚滚耶！这叫南海二绝呀、啊！让个要饭的骂了个狗血喷头，一钱不值，两个人有点挂道劲。无量天尊，哎，别念这玩意儿没用。我说你妈们也逃跑快走啊，不然的话一会儿人家来报复，把你俩的狗腿再敲折了。云瑞把眼一瞪，呸，山友汉少说几句，你怎么那么耍贫呢、 不是我耍贫的，但这事儿太叫人可气了。 俩老道到旁边一商议，改变主意了，回过头来冲着白云瑞点了点头。白将军，方才我们哥俩呀仔细扒嗒扒嗒滋味，你看你新收这书童啊说的还真是实话，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，忠言逆耳利于行，虽然把我们说的一无是处，但是一针见血，说得对。我们俩方才商量了，哪儿也不去，愿意跟随小达摩去大破三千关。白瑞自然是高兴啊，那现在孤掌难鸣，一个人觉着太孤单了。山药蛋一听，乐得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。 哎，这就对了，欢迎欢迎。 哎，这么那说那是仨人的，仨人呢跑出我跟那小老蛋儿。我们一共五个，去的仨，还剩俩。也就是说呢，给这三位准备三口棺材。我们俩人一个拿锹一个拿镐，要刨仨坑还不费劲儿。云瑞把眼一瞪，山药蛋，你得顾什么呢？怎么竟念藏经呢？ 哎，要净说好听的不见得是好事，把正话反说着还许是好的，不信您往后看。我疯疯癫癫的说话着头不着脑的，主人你还跟我一样吗？ 山药蛋，这样吧，原来我就想把你留在这儿，然后给你几两银子等我，如果大破三仙观之后回来我再找你，现在这个主意我也没改变，今天我说走还就走，你就留在这儿吧。 别介，您去了吗？我留这儿，谁跟您作伴？用不着你作伴。 他们正在这院里头说这事儿呢，皮振山的尸体也没等着掩埋呢，就听着房上唰唰唰，来人了。白瑞苍狼一声把宝刀就拽出来，二孔进屋把宝剑也抄起来了，做好了准备。那小老蛋把顶门杠子举起来了，山药蛋一看别的拿的没有，钻床底下把尿壶掏出来了，往空中一举， 他们谁靠近我就给他祭法宝。 在这时候大伙也没心乐了， 就见房坡之上墙头上有二十几条黑影晃动，紧跟着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飘落到院中，是一字排开，为首一人皮条的勒头，散发披肩，面似姜黄，二目如电，赤手空拳，没拿病人。白云瑞一看认识，正是华山修罗刹三教堂的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詹明奇。这是到了南海之后第一次碰上熟人。詹峰把双掌一晃，抬头看了看，小娃娃白云瑞，认识你家堂主吗？云瑞冷笑了一声，当然认识，扒了皮我认识你的骨头。好，姓白了，没想到你们得寸进尺，蹬鼻子上脸呐、从三教堂就追到三仙岛，大概你觉着我们是怕了你们了吧？如果要这么想，你可错打了算盘了。就凭你白云瑞，胎毛未退，乳唇未干，你还敢跑到这块发威撒野吗？过去的账咱全不说，就说眼前的事儿，皮大侠的死应该怎么解决？这件事儿咱们该了断了吧？杀人偿命，这欠债还钱，即刻！詹峰晃双掌直奔白云瑞，小达摩二话不说晃宝刀，在院里就站在一处。他们俩伸手还不是第一次了，要说白云瑞的能耐赶不上詹峰，还得差一大截，但是呢，詹峰手里没拿着家伙，白云瑞手提着宝刀占点便宜。再者一说，云瑞今儿是急茬子，一人舍命万将难敌呀，因此动起手来是倍加勇猛。小达摩把压箱底的绝招全施展开了，所以呢，两个人在三十多个回合没分输赢上下。这詹峰背后那帮人一看，咬了咬耳朵，各晃刀剑往上一闯，打算过来帮忙。山药蛋举着个尿壶看见了， 哎呦，你们想群殴招法了？ 不，这尿壶翻着个出去了。有一位手里拿着狼牙棒，也不知他扔的什么玩意儿，用狼牙棒棒上一硬啪嚓，把夜壶打成了八瓣，里头还有半壶尿，哗的一下喷了他一身。哎呀，我他妈这是什么 尿壶？你他妈再跑得慢了，这还有马桶。 他在这胡折腾不说，南海二绝一看不动手是不行了，两人各晃宝剑飞身经跳过去，挡住这帮贼寇，就展开一场搏斗啊。耳轮中就听见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云瑞头眼观看，二孔也豁出去了，宝剑一晃，接二连三把这些小匪徒是劈倒在地，有几个脑袋都搬了家了。詹峰一瞅呀，不妙啊，不光是白云瑞自己，他有帮手啊， 没想到孔飞跟孔元公然站到白云瑞那个方面跟我们围仇作对，他又怕开封府大队人马有埋伏，因此詹锋打的50回合飞身行跳出圈外。慢，云瑞皮包刀也不打了，二孔各拉长剑退到云瑞后面。且说这位詹锋看了看弟弟的尸体，朝着白云瑞一咬牙，姓白的，我佩服你的胆识，小子，你不是想到三仙观吗？好，二堂主等着你，只要你是老白家的总，你小子有胆子，我在三仙观恭候你，我限你10天的时间到我们的议事厅见面，如果超过10天你还没见面，说明你小子胆小怕事，咱们回头见。二堂主詹锋说完了，带着那些人一窝蜂似的跑了。哎呀，白云瑞长出了一口气。二孔赶紧告诉小老道，叫山药蛋帮忙把这些死尸拽到庙后刨了个坑掩埋，然后用沙土把血迹扫净，院里还点了几炷香，好熏这腥味儿。云瑞表示道歉，同时也谢过二位协助之恩。俩老道一摆手，白将军，事到如今咱是一家人了，您用不着客气，方才您说无论如何也要到三仙观，我们这么跟您说吧，不管能不能进得了三仙观，咱们也得活出破头撞金钟，我们来个舍命陪君子，您上哪我们跟着，您看怎么样？多谢多谢。云瑞说，我打算趁热打铁，没等着詹锋回去送信，不等群贼做好安排，咱们突然就杀到里边，不知道二位意下如何。好啊，那么您的意思说咱们马上就去？对，好嘞。仨人收拾收拾要准备奔三仙观，山药蛋过来，主人，那我们俩方才我说过了，你们两个人就留到庙宇之中听信。他问，别说了，已经做出决定，万无更改之理。云瑞说完了，赶紧收拾收拾衣服，手提宝刀，带着南海二绝才怒闯三仙观。 多种游戏，多重选择，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1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， 福彩3D 3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，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，1万元大奖乐开怀，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100万奖次第开，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广播书场。 白云瑞打算趁热打铁，不给三仙观的泽寇留喘气的机会，因此做出决定，带着南海二绝连夜起身赶奔三仙观。临走时把这山药蛋就放到二圣祠，说什么也没带着他。山药蛋嘴撅多高，也就不敢反抗了。安下他跟个小老道守庙不说，单说云瑞三人借着满天星斗的光辉飞身行赶奔三仙观。这回啊速度比较快，一个是他们心里着急，另外呢南海二绝孔飞和孔元道路熟悉，翻过一架大山再往里边走。白云瑞一看这个地方可不太妙啊，左右是两座高山，就像两个顶天立地的巨人脸对脸站着，中间是一条山道，他们必须在这儿通过。孔飞压低了声音跟白云瑞说，无量天尊注意，这可到了三仙观边上了，您没听说要想进三仙观得闯五关吗？这就叫头一关，此地名叫断魂谷。云瑞一听这名多好，到这就断了魂了。说话之间三个人脚下夹紧就进了断魂谷了。这地方还非常冗间，有一点声音他往回了返，嗡嗡的都震耳朵。虽然是夜深人静，远处有什么声音在这听得清清楚楚的，也不知什么鸟叫得那么难听，叫人寒毛根都有点发炸。他们刚进了断魂谷不到半里地，突然听见有人发笑，就这一笑叫人发瘆的慌。雨瑞三个人赶紧站住了，各拉家伙三吊脚站好了，闪目往四外观看，再看是空无一人。俩老道一拨了脑袋，无量方人在哪儿笑呢？白云瑞可眼尖呢，翻眼往石壁上一看，离着地能有十几丈高，有一道山缝，好像山缝里那藏着个人，声音就在那儿发出来的。云瑞压宝刀扬着脸说，有种的露露面，钻到山缝里你不觉得丢人吗？这句话果然有效力了，就见山缝有黑影一晃，飘身行跳起个人来，十几丈高啊！这人穿着个特号的大斗篷，就好像现在那降落伞差不多，再加上他有气功在身，在空中翻了俩个，双脚落地，站在三人的面前。白云瑞一看吓了一跳，心说这世界上的人还有这么难看的吗？简直就是个活鬼呀！反法披肩，用个布条子勒着， 那胡子都有点敢沾了。外面披着又黑又长的大斗篷，光着膀子围着虎皮，下头光着脚丫子，手里的拎着一条虎尾三节棍，也看不清他有多大的年纪，只能发现他两个眼睛直闪光，满嘴洁白的牙齿也闪着青光。云瑞斗丹田喝道：“呆！对面你是人，你还是一怪？”说我怪，我就是个怪。某家在此等候多时了，我就知道白玉瑞你是非来不可。小子，不管你能不能进得了三仙观，就冲你敢进断魂谷，就说明你这小子挺横啊。佩服佩服。不过我奉金灯剑客夏随良和三位观主所差，在此手把山口，要赢不了我掌中的虎尾三节棍，你们就休想往里走。哗哒哒哒哒哒哒，说话间把三节棍一晃。云瑞还没等问他是谁呢，二孔可吓了一跳，拉住白云瑞的衣服对他说：“白将军，您认得此人是谁吗？”“不认识。”“哎呀，此人是南海派大名鼎鼎的八怪之一呀。”“哦，什么八怪？”“哎，他们师兄弟一共是八个人，这小子人送绰号叫通背猿，姓铁，叫铁宽。你没看他从那么高能跳下来吗？轻功可占着一绝。他掌住这条三节棍也够厉害的，你要多加小心。嘿嘿，料者无妨。你们二位在后头给我观战。”白云瑞上来横劲儿了，剑眉倒竖，虎目圆睁，手提宝刀来到铁宽的近前。“朋友，是朋友，高个手给我让条路，将来我们互相都有借用的时候。是冤家，你就拉家伙过来，白某奉陪。好想的你机关。”抡三节棍便砸。白云瑞深知锤棍之将不可力敌呀，他这三节棍不是木头的，前头包个铁头，那是打把式卖艺和普通的武术场才使唤那种东西，他这位是纯钢的，有鹅卵粗细，看看分量那有100多斤呢，那样砸在身上好得了吗？也不敢用宝刀往上碰，因此云瑞就改变成巧招迎他。一看三节棍力劈花山下来了，白云瑞左脚上步，身子往右一拧，哎，把棍子躲开了，右手腕子一翻，咔，宝刀把棍子给压住，使了个薄毫展翅啊，刀往里递，直奔铁宽的梗嗓，唰就到了。铁宽呢，赶紧使了个金刚铁板桥，往后一仰身，嘴里说了一声：“来得好！”唰，这一刀贴着鼻子尖就过去了。铁宽把身子站好了，刚要晃动三节棍，白云瑞手腕子一翻，这刀又回来了。这一招名叫辉光反照绝命刀，唰！ 那个速度就甭提了。铁宽一看不好，抓住三节棍的两头，利用中间这个节，使了一招叫犀牛望月，身子往回一拧，开呀！宇文瑞这一刀正砍到三节棍上，耳轮中就听见嚓，黑天金星四射呀，可把宇文瑞心疼坏了，心说完了，把宝刀给伤了，赶紧打垫步跳到圈外，撤宝刀仔细观看，所幸蓝汪汪的刀刃完好无损，云瑞的心才放下。可铁宽呢，撤回三级棍一看，好，伤的给砍了个口子，给削下去有手指盖那么大一块，这小子可不干了，好小子，你不是凭着真能耐，你凭着宝刀赢人，拿命来！哗啦哗啦哗啦，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，一伸手就十几棍呢。白玉瑞就好像一条鱿鱼相似，巧妙的穿梭在大棍当中。孔道爷在后头观战，不住的点头称赞罢了。人言白云瑞是后起之秀，了不起的英雄，今日一见果真不假呀，不愧是白云剑客夏侯仁未来的接班人，好刀法。但是两个人也十分担心，恐怕白云瑞有个三长两短，对不起朋友。二位道爷各握长剑，做好准备，随时准备帮忙。且说白云瑞跟铁宽打到的二十几个回合，云瑞一想，不行，我得学我三哥呀，人家使刀我也使刀，我发现我三哥打起仗来是轻松愉快，谈笑之间就打了胜仗了。后来我记得我问过我三哥，这个诀窍在什么地方呢？我三哥跟我说过，打仗不要咬着牙攒足了劲，发这个闷劲儿，那样有能耐发挥不出来，要占个巧字。今天干脆我就实施巧招，有力使力，无力使智，我何必费这个捉笨的劲儿呢？云瑞想到这，虚晃了一刀，身子一摘呗，就好像脚底下没站稳的似的，扑通摔了个跟头，可把二位道爷给吓坏了啊！心说糟了，云瑞焉有你的命在啊。但是您没仔细看，白云瑞表面上摔倒了，那不是真摔，这是一计，躺在地上有姿势，右手握宝刀，左手胳膊肘拄着地，五指托着腮，两条腿蜷着，靠着地上这条磕膝盖顶着地，舌尖顶着上牙膛，眼睛盯着对面的来人，那早就做好了准备了。可八怪之一这位通背袁铁宽不知的事迹呀，一看白云瑞摔倒了，心花怒放，往前一根步把三节棍就抡起来了，姓白的你给我在这儿吧，举起棍还没等落下来，白云瑞就利用这个机会，胳膊肘磕膝盖一点地，撑腾身而起，就越过铁宽的头顶。铁宽就一愣，心说这怎么回事。就在他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 白云瑞的刀可就下来了，以上是下，力劈华山。铁宽再想躲可就来不及了，咔嚓，这一刀是斜肩铲背，切大葱来个大抹茶，把铁宽就劈为两半。死尸栽倒，云瑞飞身经跳出圈外，抬靴子底儿蹭刀上的血，往身上看连血点都没有。二位孔道爷一看，挑大指称赞：“好刀法！”哦，绝招在这儿呢，可把我们吓了个不轻。云瑞把血迹蹭净，冲二道爷一摆手：“进！”三个人离开这儿，还没走出一丈远去，就听靠右面那山头上有人喊了一声：“哎！”杀人偿命，小子你走不了，爷爷在此。从山坡上跑下一人，横三节棍把仨人给拦住了。云瑞往后倒退两步，仔细看，呵，我这人怎么长得一个顺眼的都没有。再看这位，整个吊死鬼儿，身高一丈挂零，长虫戴草帽，细高挺，光有高劲儿没粗劲儿，肩膀往上端端着，皮包着骨头，这张脸是狗舌头一条，煞白煞白的，没有血色儿，香头大的小眼睛，斗鸡子眉，在下嘴唇这下巴壳这儿长着一条红迹，不知道的舌头在外头吐着呢，在手里边拎着一条三节棍，周身上下一身黑呀、啊。这要在黑地方站着纹丝不动，活吊死鬼。云瑞用刀一指，高声断喝：“呆，什么人？”小娃娃，连我老人家你都不认识，我乃南海八怪之一，人送绰号活吊客，同青同二爷。击棍，晃棍就砸。白云瑞并不答话，何刀跟他站在一处。咱们书说简短，这个同青的能耐跟死的那个铁宽差不多少，敌不住玉面小达摩呀。三十个回合刚过去，云瑞使了个绝命三刀，这一刀是刺穿他的胸膛，前心扎进去，后背把刀尖就露出来了。云瑞手腕的往上一翻一挑，给来个大开膛，抬腿把死尸当到地下。二位孔道爷一看，好，太好了，干净利落，打得漂亮，要照这样费不了多大的劲儿就能杀进三仙观。云瑞在活吊客身上把刀上的血蹭净，还没等他喘过这口气儿，就见左右树林里头石喇子的后面唰唰又窜出俩来，这俩一高一矬，那高的能有一丈三尺挂零，比云瑞几乎高了一半，好像个显得神相似，那个矬的好像磨盘成精，每人掌中一对双锤。两个人出来一句话也没说，轮锤便砸，两路夹攻，把云瑞是困在当中。白云瑞今天真豁出去了，也没问他们俩是谁，心说问不问也没用，都是无名的小卒， 书中代言这一高一矬是谁呀？八怪之中的老三老四，那个大高个，人送绰号叫低头望海夜叉怪，姓苗叫苗林。那个矬个子，人送绰号叫仰面关山独角怪，姓韩叫韩豹，都是南海派的。跟白云瑞站在一处，还没等着二位孔道爷帮忙呢，这两位就敌不住小大魔了。怎么回事呢？原来云瑞想好了，我光凭着真能耐非得费力不可呀，非得用巧招赢他们。云瑞想起了，对，我还带着镖囊呢，我三哥会发镖，我也会，虽然我这镖打得不太准呗，挺沉的大铁橛子，我揣着它干什么？该扔的时候也得扔。心说我用刀对付这个大个，用镖打那小个。打定主意之后，他就全力以赴对付这个苗林。苗林就有点招架不住啊，两柄锤上下翻飞，不住地倒退。其实云瑞这叫声东击西，打着打着朝上的串瞪出一只亮烟镖，猛挥神机抖手，奔这小个子韩豹就来了，招手。要说云瑞打这镖啊，真不怎么地，您别看他功夫那么高，打暗器可不行，照徐良差天地。就拿他发这镖来说，不走直线，这镖出来打着把式，遮着跟头就出来了，日日日日。尽管如此，还真打上了，镖屁话正好拍到韩豹脑门子上，啪呀，给来个紫包。就在韩豹刚一愣的时候，云瑞又就跳到他的左面，手起一刀，从软肋给他扎进去了，啪呀，这一刀把他扎死，抬腿踹死尸。这时候苗林就过来了，啦啦啦，你敢伤我的朋友，接锤。云瑞往下一俯身，刀走下盘，奔他的双腿，咔嚓，这一刀把双腿砍断，又一刀人头砍下。这回办的不太利索，白云瑞这衣裳上沾满了血迹，一提鼻子这难闻就甭提了。咱们说呢，得说得非常清楚。实际上，云瑞斩了四怪，也不超过十分钟。两位道爷赶紧过来了，怎么样？累坏了吧？没关系，二位道爷赶紧随我来。他们接茬往里走，没走出五丈去，树林里边出来一位。钉子步往面前一站，站住，此路不通。这位沉稳的要命啊，白玉瑞三个人停身站住，一看对面来人身高九尺挂零，宽宽的肩膀，细细的腰条，别看这黑天，周身上下一身灰，还是浅灰色，不注意跟白的似的。头上戴着灰色的鸭尾巾，一块美玉安到顶梁，半匹黄绫子勒头，周身上下的短靠干净利落，在手里提着一把长剑，往脸上看是面似银盆，一部银白的胡须飘洒前行，五官端正。白云瑞怎么看怎么眼熟，好像没认错了人。他宁波不对耶， 白云瑞心说：“怪哉怪哉，怎么这人长得像我老师白云剑客西雅侯人呢？”他是穿的俗家的衣裳，如果换上道装，我还非认错不可。你看那鼻子、那个眼、那个眉毛、那个脸，五官貌相、一举一动，甚至说话的声音，就是我老师。白云瑞正在胡思乱想之时，就见这位老者两手把长剑拄在地上。白云瑞啊，行，你小子手底下真有两下子，方才刀斩四怪，老朽看得真真切切，我可没给他们帮忙。什么原因？他们有他们的职责，我有我的职责，井水不犯河水。再者一说，这四个王八蛋早该死，两个肩膀子扛个肉球，愣装杨氏三尖大肉棍，他们什么不是？这样的人不死，什么人死？因此我看着没管。不过你别看你进了断魂谷了，我这一关你可过不去啊。白云瑞，我不是吓唬你，也别说是你，就是你授业的老恩师，什么风僧醉菩提凌空了，白云剑客吓猴人了，他也过不去。云瑞冷笑了一声：“不见得吧？请问这位尊姓大名？甭问，问我也不能告诉你。为什么呢？我怕把你吓跑了。”话音未落，从云瑞的身后肉跑出一个人来，压着个脖子：“ 哎，主人呢？我来了。” 白云瑞一看山药蛋，哼，我不是告诉你不让你来吗？让你看守庙宇，谁让你来？ 我主人呢？我不来，谁能对付得了这老王八蛋呢？非得山药蛋对付王八蛋，您瞧我的吧。 说着话，山药蛋大步流星来到老者面前，把脑袋一扑了，嘿嘿嘿嘿嘿嘿。 老朋友，认识山药蛋吗？ 这老者不看则可，一瞅对面这个乞丐，直吓得魂飞天外。 修行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 享美味佳肴，来兰亭食府，色香味形俱佳，煎炒烹炸皆妙，喜迎八方宾客，校尉四海嘉宾，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5161111。 回家的路仿佛太远，任何物都已改变，